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.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，10月16日晚，黄大仙富林皇宫，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，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。 主持谢义芳、沈四海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。 好，好翻嚟， 喂，谂下呢一段时间咧，我哋又搵人闹下啦， 骂声四起， 闹边个？ 连战， 我哋 志永平啊， 有呢个连战先 啦，连战，嗱，连战啦， 志永平， 好多人，好多人咧，即系包括阿教主都顶到韭菜啦。咁连战，佢最主要咧就呢次咧就去大陆就参加九三阅兵啊，俾人喵喵声啦。咁嗱，首先嗱，我唔系话帮连战讲咩，连战系底屌。但是問題呢，嗱，佢至於話好多而家今日有 即係斗領打個炮就唔送叉燒飯， 唔送叉燒飯，係屌！但係咧，佢未至於賣台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成個背景要講嘅，公道啲講啊，因為點解嗱？兩岸有一個所謂嘅溝通管道，就係連戰喺2005年建立嘅。咁你有啲人話話屌，你都係投共啫嗱。兩回事係點解？由喺台灣嘅出發點咧，佢所謂嘅外交咧，佢真係面臨兩個即係最主要嘅平衡，一定要搞，一個美國，一個大陸，甚至日本，佢一定要平衡。习大拜今年嘅今个月月尾要去美国，咁你去美国之前，无论点一定会倾到台湾问题嘅，尤其是台湾喺明年一定会变天嘅，即系一定会有变化啦，咪一边系变天啦，不啊洪秀柱入唔入到去另外一回事啦，蔡英文或者又会入去影响到一个，即系一定要同美国嗰边倾中美。 好啦，简单啲讲，佢有乜嘢理由上去先 ？OK， 嗱，两岸关系上咗去，你习近平去美国倾之前，你同习近平摸底先嘛？嗱，你同美国点点样，我哋希望点样，即系交咗底先，喺一个两岸嘅。平衡嚟讲是啱嘅，未尝不，你唔可以苛责佢呢样嘢啦。同香港嗰班当然唔同，我哋谂下同广州有咩好倾？ 唔好讲香港嗰啲啦， 唔好讲呢啲嘢。好老实讲，你一定要有个保持咗个管道喺度，冇问题嘅。嗱，佢连战嘅问题喺边度咧？你倾完呢个会，佢咪发表咗篇嘢嘅2000字嘅声明。嗱，嗰篇声明系包括呢个九三，即系所谓嘅抗战解释权当中最主要、最主要嘅问题系咩咧？ 抗战十四年， 抗战嗰个问题咧，抗战十四年冇错嘅，系啱嘅，918抗变。是国民党都是这样讲的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这样讲的。And then 呢一样最主要他说正面战场是中国国民党军队，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军队。这样是大错特错。两千字里面连战是没能提过中华民国。第一屌，第二屌，你作为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，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，屌你老咩！你唔捻知道？屌你！抗战期间系冇所谓中华民国军队，系中国国民党军队，或者中国共产党军队。当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收编入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委员、国民革命国国民诶军事委员会里边收编咗系第十八集团军。你冇捻，你又唔捻知噶嘛？连战，所以你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抗战是由中华民国去主导战场，无论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。因为点解当时的共产党就算敌后战场是去打的，因为他顶军帽上面都是青天白日嘛。 你都是国军 嚟，咁点解唔系中华民国军队呢？请问呢个系呢？你如果唔坚持呢样嘢，你就唔捻使倾嘅。当然系蒋介石领导啦。你估真系开罗会议？屌你！你连张毛泽东我想上去，就佢做咩？我够有连开罗会议，我上落都戆捻鸠嘅。呢啲嘢你要坚持，即系洪秀柱讲得啱嘅。你有冇该坚持嘅地方？有坚持，唔该坚持的地方冇坚持。好老实讲，你话诶、哎，我篇嘢可能系，因为我同共产党，因为大家私下倾好咗，我哋唔可以挂中华民国名上。 屌你老母，如果你真係大陸共產黨真係咁嘅，唔撚該你即刻返嚟㗎嘛。啱唔啱啊？你仲同佢簽啊？你仲想去城樓嗰度睇閱兵啊？ 唔撚俾我發表呢篇嘢， 你唔撚就走，你唔撚俾我發表呢篇嘢。有中華民國，有蔣介石去主導嘅話，你唔俾我講嘅，喂唔好意思，我有肚痛，我亦都唔會出席閱兵。如果你連戰咁樣，你就唔會俾人屌啦， 贏得掌聲添， 肯定掌聲啦。所以你想你唔敢講，你冇爭取，你又去撚到呢個城樓上面閱兵，解釋咪得一個咯？連戰有冇為台灣？即係呢個中美台三方角力有，但係最後目的係咩呢？為咗連家嘅利益咯，我屌你老母，講撚完啦！你連戰，你睇你個閪樣，你呢樣嘢翻到台灣，你點會唔俾人屌呢？至於你話喂連戰有冇賣台呢？嗱，好老實講，憑情而論， 咁佢冇賣， 冇嘢賣。你只不過係話佢戇鳩，但係賣台未至於真正賣台嘅人，我亦都希望。即係你班屌連戰嗰班人，同樣李登輝直情講明釣魚台係日本嘅啊，中華 嗰啲咪使賣台咯、 啊，台灣、啊、台灣冇抗日，呢啲咪賣台，唔撚該你一樣去屌撚翻嚟鄧輝。但係連戰呢次咁樣做咧，最大嘅功績係乜嘢啊？謝義峰 嗱，好啦，嗱，呂秀蓮咧就按零告訴啦，咁、啊嗯、就話呢、這個連戰日本國， 屌你老味， 好啦，咁啊。呢一個就開咗第一炮啦，咁而家就六營咧就哇，屌你無撚啦啦！嗱，以前嘅不嬲都冇承認中華民國抗日，冇承認台灣光復。 哇！呢幾日好撚奇怪啊，台灣 就要逼鳩國民黨，逼鳩中華民國政府要承認抗日。要承认 冇理由嘅，两个月前去你教科书，屌你咩？台湾唔可以讲光复嘅，你系咪听捻错啊？ 微调， 微调嘅，微调都话错啊， 都话咗 用光复啊。 睇睇个表啊，嗱， 屌你老尾， 呢个当系懒人包咁啊！你睇睇个懒人包，嗱，即系六型咧提出一啲咁样嘅古灵精怪嘅讲法啦。 嗱，俾个懒人包睇下，大家 喺度啊，嗱，佢话喂，连战呢次参加抗日胜利七十周年咧。最大的貢獻就是這些啦，喂， 美日走狗、台獨畜生，以及六營眾多跳梁小丑，這幾隻反過頭來拼命，中華民國台灣光復，蔣委員長領導抗，喂，這些是自由時報和六營的人說的，屌你兩個月前那個學生微調課綱的時候，屌你老闆，不是這樣說的，同一班人來的， 微調的時候這幾句說話是洗腦來的， 洗腦來的， 洗你腦， 黑箱作業， 大撚我啊， 所以香港讲班朋友，社运界嘅朋友，屌你啦！咩自由时报由始终都话呢份系机关报嚟噶嘛？呢份系 大公民 人民报，台湾日人民报啊嘛，日玩啲人民噶嘛，你买靓睇咁多。 嗱，即系咧呢个就六型咧就好识玩呢啲嘅。嗱，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咧，我去访问民进党，当时咁嘅中国事务部就见我哋， 咁佢美幸嗰阵， 我都唔记得，唔系佢，咁佢就话喂，屌你嗱，你哋啊国民，咁佢咪讲国民。我哋用中立身份，佢就讲国民党吓，而家去到周围咧都唔敢挂呢个中华民国国旗。由今日开始，中华民国国旗就我哋民进党扛起来。唔该晒，屌你， 好伟大啊！啪啪声、啊， 嗱呢啲咧就民进党嘅作风。屌你乜喂？当国家有难。去到一個階段的時候，可能有一些嘢捍衞唔到，或者要有一啲 轉移一下視線啦，就領出嚟做啦。 哎，佢又唔加薪，佢要玩，我要整前 面。睇住先，霎時間冇多啦。喂，連戰喺嗰邊又咁樣俾人點屌啦？咁香港聽講有個抗日嗰個李慧婷醫生咁樣，喂都有睇閱兵喎，點搞啊？ 八月三十號頭先提噶，喺嗰張圖片上面，即係八月三十號咧， 本領事館抗議 咧，抗議嗰度咧， 戴眼鏡斯斯文文嗰個，嗌口號嗌得比誰有響亮，一個屈美實。走去阅兵，喂大佬，喂真定假啊？ 嗱，咁咧就即系我哋本来都唔知嘅，咁啊即系啊呢个六八九有份即系带咗呢个香港 六八九的名单， 三百人即系呢个所谓赴京睇阅兵嘅一份名单，咁里边赫然咧就有一个 阅兵团定炮兵团啊？ 唔捻知啦，屌你啦！ 唔好讲咁远先啦。总之呢个名单里面就 有位即系李慧婷啊，咁佢又冇即系冇咸头冇剩啦，即系总之李慧婷咁呢个名字就同我哋认识嘅李慧婷咧就一模一样。 而下面亦都有佢个太太嘅。 跟住过隔咗两个位之后咧，就佢太太个名喺度。咁我哋梗系即系假设呢两个就一对夫妇啦，系咪？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认识嘅李慧婷医生。 即系唔系嘅咩？ 好嗱，我进一步解释。咁正如即系谢方所讲啦，咁我哋即系有要求证啦，系咪？喺求证嘅过程里边咧，我哋发觉咧，即系李慧婷咧，原来过往我哋都知道有一位李慧婷呢位政协咧，即系同佢同名同姓嘅， 啊 ，OK， 咁但系咧，即系我哋都发觉咧，就系、是、李慧玲医生嘅太太咧，嗰、那个名字咧，都喺里边。咁啊，深入了解咧，原来咧就阿李夫人咧就系将门之后，咁啊，佢今次受邀咧，就是、因为佢系一啲即系抗日嘅遗属嘅身份咧，就被邀上去，就咁、是、样嘅。 嗱、啊，即系嗱，头先你又讲啱咗一半啦、嗯。有位李慧婷咧就系、是、政协，唔知系人大一政协噶啦。嗱，如果从呢一方面睇咧，又未必正确噶、 嗯。 因为人大政协咧系有另外一条队嘅。 冇错、 啊。你睇翻三百人咧系冇人大政协嘅。 冇噶。讲得明啊嘛。 咁所以咧呢、這个如果呢个李慧婷，我哋假设佢系人大或者政协咧，佢应该呢条队里边嘅。 系啦，就唔应该名单人。 咁我哋嗱，如果我用咁嘅推论咧，咁我哋假设呢个李慧婷就等于系我哋认识嘅李慧婷咯。 嗯。 好啦。咁原來呢個李慧，原來呢個李慧婷咧，唔係佢呢次去咧就唔係用人大或者政協嘅身份啦，佢係用中聯辦嘅身份去嘅。佢係中聯辦，佢係中聯辦裏邊，唔係佢係中聯辦裏邊其中一個唔知乜春春部門啲人嚟嘅。 哦，即係以前新華社有個叫李慧文， 係啊，即係類似李慧婷，即係類似呢啲啦。好啦。咁就即係變咗咧，我哋就我好唔滿意啦，係咪？你為喂佢作為即係我哋南營裏邊都係一個 人物， 有人物啦，係咪？ 有頭有面， 心 body 嚟㗎啦，係咪？咁亦都肯捐錢，亦都即係有時即係喺我哋同我哋喺南營裏邊活動，佢 亦都好熱心，亦都熱心啦。呢個真係俾翻個 credit 啦。 咁佢去喂，咁就好大鑊噶咯，即係對我哋南營放喺邊度咧？咁我哋係要追查。咁咧好啦，咁啊頭先阿宋兄都講啦。個太太去，佢咧係陪去，佢係冇想承留嘅，嚇、 嗯 啊，即係佢冇睇，佢係冇分睇閱兵嘅、 哦，只不過冇得上承留、 哦，因為佢、哦、因為佢 冇得上， 因為佢唔係名單裏邊嘅人，哦、啊，我哋見到李慧婷同呢個李婷係的確係兩個人嚟嘅。 咁點解要陪太太去咧？ 愛妻心切， 喂，抗禮咩？ 嗱。咁即 係先啦，唔係咁， 唔係即係咁講嗱。 請老婆、老公都去。 老婆去閱兵，老公都可以陪去。跟住佢冇去閱兵場，喺個酒店度做焗下桑拿，食下北京朋友嘅啫，係嘛？ 可能係咁樣， 有權可以咁樣嘅。 係啦，呢啲我哋只可以話咧， 咁人哋愛妻心切，你又唔可以苛啦。 我哋只可以話，即係李慧婷醫生個政治觸覺唔係咁好，係嘛？我哋又唔可以話佢即係唔好有投共啦。嗱，即係 嗱，冇咁啊唔得，咁啊唔俾翻公平佢。 即係我哋都要講清楚，嗯、即係李慧婷醫生只係陪太太個嗰個政治觸覺唔係咁好，咁所以咧就佢陪太太上去咧，咁我覺得都係冇。如果嚴格嚟講，其實冇乜所謂。 喂，嗱，老實講，即係嚴格嚟講，我又唔係太同意呢個睇法喎。 點解咧？ 8月30日，我哋去日本領事館抗議，為乜事抗議先？我哋點解要為乜事要帶住兩岸三地嘅老兵？一起去呢、這個證明呢場仗是我哋中華民國政府領導， 啊、 蔣委員長領導。嗱，當時開埠之前，亦都係有咁講嘅，大佬係嘛？好啦，喺當晚即係31日晚嘅晚會裏面，大會都係咁講嘅，係嘛？轉下頭，你啊想去肯定？共產黨 佢唔係肯定個陪太太上嘅啫嘛， 喂，你唔好同我講呢套啦，大佬。 嚟噶嘛，大佬。 啊，即係人哋夫妻情深啊，唔係阿宋你啊，咁樣唔啱啦。 即係咁講，你作為公眾人物，作為一個公眾人物， 係即係南營分子， 係啊，你一個南營裏邊一個重要舉足輕重嘅人物，你捐錢拼命捐上呢啲高位嘅時候，個道德要求。就高很多噶啦，系咪先？ 即系呢样嘢就等于等同于头先我哋所讲嘅连战。翻翻去台湾之后咧，就出咗个声明，就话：，哎，我有同习总讲咩中华民国？嗱，你讲乜都冇用嘅，讲乜都冇用。你翻到台湾，老老实讲，你讲乜嘢？你讲到晓飞，你喺习近平面前升咗两巴，话系老张领导都冇卵用嘅，因为你公开嗰篇文，你真系冇卵讲过，同埋你公开，你系上紧咗阅兵台啊嘛，屌你！ 你真真正正系有上过京啊嘛，你跟住有冇粉上过阅兵台？唔系我。关心噶啦，大佬，系嘛？你话我匿埋喺酒店房，我就瞓觉嘅咋，唞两日嘅咋咁。 即系我老婆都唔得， 唔关事。 陪老婆得唔得先？ 呢个政治活动啊嘛，大佬，呢个 市民 动啊。 市民锡住老婆，政治活动之余，可唔可以有私人活动先？ 当日啊，喂嗱，大家谂谂， 动啦。 当日民主党嗰位干事，我唔记得个姓甚名谁啦，系嘛？冇同佢开名宣传啦。佢走一转香槟大厦。 哦，嗰個 副波點啊？總幹事，總幹事， 係嘛？啱唔啱先？ 大陸俾人 黃腳雞， 係嘛？ 我唔記得 即係。 陳向明人你做做咩咩 群眾對呢啲群眾對呢啲社即係呢啲。知名人士呢啲人物要求噶嘛？ 我覺得啦，大家都有呢個嘅擔心，大家都有呢個關心啊！阿李慧婷醫生究竟上到去有冇坐過月兵提嗰樣嘢？其實係咪應該佢自己出嚟澄清下咧？ 喂，我要請佢上嚟講啊！ 嗱，因為好簡單啫嘛，你個政治觸覺，喂，一見到，哇，你太太有名。你一定要想到自己，咦？會唔會你拉到咧？咁 冇錯， 你嗱嗱聲出個聲明啊嘛 ，Facebook 都得啦，係咪？唔使錢 啊！係啊！係啊！ 你唔出喎， 而家你乜一句都 即連知事後都出啦。 係啊，點會？ 我唔關我事啊！我老婆去，我陪佢咋，我驚佢咩咋咁？ 驚佢俾啲匪軍咩呀？ 我驚盪失路咋咁樣。 係係啦， 但係喂，老實講，第一樣嘢你唔發聲明，你第二樣嘢你係政治人物，呢個政治活動。喂，老實講，300人唔會蕩失路噶，係咪先？咁多人護住，你一定要喺香港，咁先至係嗰個政治立場嚟噶嘛。 公平啲講啦，嗱，因為咧佢應該係發聲明嘅，嗱，因為咧就前兩日已經落咗嚟噶啦，咁你應該第一時間咧就發聲明。好啦，就算你唔方便發聲明，喂，你屬於中山學會嘅，唔知乜撚嘢職級？ 會長 嚟嘅， 會長。 中山學會你係咪應該都發聲明？ 嗱，中山學會我查詢過咧，就佢哋聽晚會開會，我咁啊再進一步查詢咧就 快啲啦！ 呢啲咁嘅嘢，乜撚嘢真係開會 啊！ 我作為一個 end up 啦，最後一個呢班兄弟咧，呢幾日咧啲火藥咧一個火藥 嗱，我話 今日唔爆咧就已經好好彩啦！ 我識一個好斯文、好斯文嘅自己嘅。战友好斯文，从来唔屌人啊！佢着捻咗，哇！吓你做咩咁着啊？佢好捻着，嗱，佢都系用一个好斯文态度话俾我知，佢将会做嘢，系嘛？你谂下，即系其实系大家有几兴咧？系嘛？好啦，我哋啲咁嘅咁，我啲炮仗竟然唔爆我哋， 非常兴啊！系咪啊？ 所以唔好话我哋唔理智啊！ 非常理智啊，和你飞飞噶我哋。 中山学会开会嘅时候，不如就倾下点样支持神州仲好啦。 系啊，咁多嘢啦，即系我觉得中山会系应该咧就话就发声明嘅，即系你知道件事嘅来龙去脉。其实你喂屌你唔使。 佢话佢未知啊， 有啲嘢未 嗱，有啲嗱我纠正啊，即系我查询，我话听晚你几时开会？李慧婷件事件会唔会倾？佢听晚佢哋会开会，同埋佢哋会揾啊李慧婷医生了解一下先。 有了解？ 了解啫，仲系 咪做两个礼拜？ 嗱，即系咁讲， 喂，会唔会事件进入调查阶段？ 讲埋对我，讲埋俾中秋会听啦。你冇个人，你冇发一个声明嘅话，出面嘅人讲乜嘢，做咗啲乜嘢？之后你觉得我哋怪错咗你嘅，我只能讲一句，我大街闹人，就小巷道歉嘅一到时，系啦，就唔好意思啦。既然你哋要一拖再拖，你哋唔肯出声明嘅话， 表示遗憾 系啦，系咯，到时候对事件表示遗憾 啦，唔系点啊？ 成个南营俾你一个会长，你咁样你拖住嚟行，你晒气啦！你真系我少讲粗话，我都要讲，你真系咧。我真系唔知用咩字嘅粗口嚟形容。 人多洛阳，花枝咁，去到洛阳，乜份份， 你一出卖咗我哋啊嘛！ 好啦，时间差唔多啦， 系啦，咁啊，嗱，件事就即系老实讲，都我哋都要等正式佢哋嗰个 倾讲唔掂噶啦，讲下啦，讲下嘅嘢，大家 我多咩都未听过，咩都唔知。 今日节目到呢度为止，拜拜， 拜拜。